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 徐老师。 刚刚过去的是艾滋病日啊，12月1号、 嗯、 是吧？ 嗯。 阿宝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啊。我觉得这几年来中国对于艾滋病的推广，其实是真的颇有成效的。我 对艾滋病的推广是颇有成效的， 没说错。 对，对不起， 这都说明一不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 我没事吧， 我挡得很宽容。 你跟陈水扁比起来还差很多， 没有关系。 就是对防治艾滋病的推广是颇有成效的。哎，我耳朵都红了。好，就好像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之前有个朋友，在上海刚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就在聊天啊。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但是，我还是钦佩他这样的勇气，因为他在跟他交往之两个人在谈交往的时候，跟那男的说，你去验一下艾滋病，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男朋友历史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尊重我，然后希望我们有进一步的关系的话，不管，我要保障。 假如你碰到这样的女朋友了，你怎么办？ 我的朋友碰到过呀。 真的吗？ 这个啊，这是，所以说这真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你说的这种人，我觉得叫新型人类。 嗯， 就大家很理性。 嗯， 那我那个朋友就给我发牢骚，暴跳如雷啊。 嗯， 就说两个人这个欢好之时是挺好的嘛，是第一次。 嗯， 结果第一次也就没发生，因为他生气了。所以这个女的突然问了他一句，说你有没有艾滋病啊？ 不，他不能这样问， 不能这样问， 不能，你只能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检查。你可以先提出你用， 不是把他气的呀？他说怎么能这样？但是你看他这里边隐含着偏见，他觉得就是你问我有没有艾滋病，这说明你不信任我，或者你贬损我的人格。你看他是，所以他为什么生气啊？ 嗯，可是我觉得我就好像曾经有也大家也在讨论说，到底婚前的那个协议书是对不对的，应不应该的？因为有人就觉得说，你叫我签个婚前协议书，婚后我们的财产还是各归各的，是很伤感情的一件事。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不管这么多，我也不管伤不伤感情。当然讲话是一种技巧，可是我要保证我们是 clear 是干净的，在面对我们将来的不管是健康生活也好，就是我其实非常佩服我朋友这个勇气。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你只要讲过一点。 后来那个男朋友的反应怎么样？ 没有，后来当然，我觉得我朋友应该讲的还算不错。那个男的也知道他以前的历史实在是蛮辉煌的，所以他也去做了，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就秀出他的那个 HIV negative， 就是他是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以后每次去酒吧都带着。 我不晓得将来会不会变成这样子，搞不好哦。因为其实现在我是觉得越来越危险了，就好像我在 快速增长期嘛。 对，而且其实。就好像杜蕾斯那个就是一个保险套，他们不是每年都会有做一个性调查嘛？其实他们也就在说，其实性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网络，就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很干净。 他好像大概的意思说你如果你在几年内你有三四个性伙伴的话，其实跟你相关的是有上万人。 对。 就是说其实跟你相关，因为他们你以这个数字去推广，如果你定期隔了三四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就是说会担心嘛，有的人嘴里说，有的人嘴里不说，他也会担心，就是说喂，我一夜情啦，或者是我交个朋友啦，他道德上倒没有这个束缚，但他会有一个安全上的考虑。我想到一个比方是什么呢？就有点像你坐着别人的车。 嗯， 你明白，你当你坐上别人的车的话， 嗯， 你会问，你有的人会说开车小心点啊、哦，或者有的人婉转一点，你考驾照多少年了？你开了多少年了？因为你当你看到旁边你的朋友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呜，这时候你也害怕。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是，你一旦坐上他的车，你的命是跟他的命连在一起的。你要假定他先爱惜自己的命，因此他也。就是说你当你问那个人艾滋的时候，其实一样道理，他如果要害你的话，他先害了他自己，所以你得先假定他怕死，所以你才有个安全，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个网络我觉得已经有点不太可靠，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安全， 但其实跟你连接在一起的网络不见得安全，就好像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妇女她得了艾滋病，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以前大家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说艾滋病不管是除了捐血或者是吸毒，但艾滋病可能跟包括比方说同性恋或者说性滥交然后才会画上等号，但那个女生她得了艾滋病，她非常生气，是因为她这辈子只有她老公一个性伴侣，但她也得了，然后好，这就牵扯到了她以为她老公 OK 没问题，但是谁知道她老公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没有让她知道，所以这个性网络是非常危险，你以为你独善其身就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只要你做了这件事你可能就要担负这样的压力， 有些是防不胜防的，甚至说跟性关系没有什么关系。阿宝刚才这个口误啊还让我想起啊有佐证，你别说刚过艾滋病日啊，12月1号12月4号哈尔滨日报，黑龙江北安农场医院非法采供血致19人染艾滋病。我在新浪网上还看到吉林艾滋病感染者15次献血至少造成21个人染病。你看一个经典案例，这国家疾病监控中心的调查，就这个北安农场医院呢，就是有一个人姓杨的肚子疼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呢说你这是宫外孕，医生说呢需要输血，就是让你的家属啊去找这个血源去，然后这家属呢就找来他的爸爸呀还有同学呀这些血源，医院就给他们做这个配血化验。就在这个时候啊，医院的一位周大夫姓周的建议啊说你们不如啊用这个血鬼的血。 什么叫血鬼？ 什么叫血鬼啊？这是当地啊对卖血的人的一种称呼，就是专门卖血的 穷农民啊卖血， 所以才能卖个十几次20几回，这种叫血鬼。然后这个姓杨的呢就同意了，医院呢抽取了一个绰号叫孙老四的血鬼，400毫升血液输给杨某，为此呢他还交了600块钱的输血钱。没想到这次输血埋下祸根，2年后检查出了艾滋病，不到3个月便死亡。啊，这就是19个人大体都是这种情况，这用这个血鬼的嘛，结果艾滋病或者是肝炎什么什么的这些。 关于这个事情啊，一直有争论。一贯以来，就比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们一贯以来都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认为艾滋病的感染源是跟性有关。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他们说这是一个有意无意的误导。无意就是说是一个误解，有意就是说有些人特别强调为了扫黄，为了打击这么性滥交或者是毒化。其实数据显示大部分的艾滋的感染者是通过输血跟其他方式传， 对， 吸毒，只有很少部分是跟性有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看了很多的材料，很多人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他说有的数字说9%跟性有关，有的说10几%，但是都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它给我们，而且它从最早你知道男同性恋那里弄出来，所以它到我们的印象里边好像艾滋病是一个报应的病，是一个脏的病，是一个保险公司不管的病，保险公司的什么艾滋等性病我们不管，这是非常非常歧视的这种条款。 但你看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还在聊说绝症有很多呀，为什么就说起这个艾滋病啊就格外的觉得好像恐惧啊，说有个朋友就讲了，说有一种不甘心，假如是因为性的这种渠道，好比说你说你得癌症，这玩意儿你怎么防啊，这东西防不可防，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得的，但是如果是因为性传播得了一次艾滋病，哎呦你这个搓火呀，你这个不甘心呢、啊、这个追悔莫及啊，不就是那么一次风流， 这 完全可以不做的。 这个我就这就好像是天灾跟人祸的区别， 跟天灾矿难和什么和地震的区别， 生癌像天灾一样，这不是我人为的。可是你要是得了艾滋的话，你感觉上这是有原因可查的，哪怕输血也是原因， 对， 哪怕刷牙也是原因， 吸毒 也是原因。 我跟你说， 这不是人祸吗？ 输血这人祸就更惨了，你性传播这人祸吧，还是自作自受。啊、输血这事儿。你怪得着谁？所以有个网友啊，这个就说了，说这你像这个医院里这个用这个血鬼这非法采血，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这是对工作的严重失职，这是间接的图财害命。如果给这些工作人员送到山西小煤窑里挖煤去， 不用半年，哼哼，他们一定会说，曾经有一个最好的工作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如今失去了才知道来之不易。如果上天给我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会说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如果非要在这句话前面加个期限的话，我们想是亿万年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艾滋病日啊，咱们这个配合学习啊，我一下看了这个好多，尤其看了这个新周刊组织了一组这个文章。嗯，我在其中看到一个老太太叫这个高耀杰。嗯，这老太太是中国艾滋病推广方，不是艾滋病防治，不能犯这个艾滋病防治方面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她本来是个妇产科专家，有一次看到一名妇女这生小孩呢，感染艾滋病，母婴传播呀。他那个时候就痛下决心，他说我见过上万个艾滋病人，他说99%都是血液传播。这老太太讲， 对，我刚才引用的其实就是他的 这老太太，就你知道老太太讲一个什么事儿？哎呦，让我听的这个心里，你就为什么特别得艾滋病就特别不甘心，就是他说有个23岁的女护士哭着就跟他说，给艾滋病人打针的时候把手给割破了，当时这女护士就包扎了。可是实际上呢，如果这个女护士有相关的知识的话，当时挤住动脉往外挤，什么冲洗干净，再在酒精里边浸泡20分钟就没事了。可是这个女护士选择的是包起来，这女护士跟她说，说我到图书馆查资料，我查不到相关的这个办法，感染了艾滋病。哎呦，你说这个 其实所以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特别的难过，因为艾滋病说实在的，就你刚刚说人祸，人祸是可以预防的，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选择不管是有选择或没选择，没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是我不懂所以我害怕或者是我不懂所以我得病。但你像他是，他就算有选择也选择不了，比方说他已经是护士了，算是对于医疗这种东西是意识比较高涨的人，但学校还是没有教。哎，你已经是护士了，学校都还没有教，那你要去哪里学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说艾滋病的推广，我觉得是艾滋病防范的推广。 艾滋病防范， 对，其实这条路其实还很长。 我跟你说，这些事儿要是做不好的话，真的就变成艾滋病推广了。嗯，现在不就很危险了吗？徐老师，你刚才讲的，实际性啊是会是一个很危险的因素， 对， 但是在初期，它往往是血液吸毒，但是当它进入快速增长期。像这个从这个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散播的时候，性就是个很主要的途径。 对，而且性这个问题上也是不要随便搭陌生人的车。嗯，还是这个道理，你搭了车了你就得相信这个司机，你就得给司机在一条路上的命运，对不对？我这是个比方。嗯，不过我最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从阳性转为阴性，有一例。 对， 这个是个巨大的消息，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对不对？我一看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嘛，他这个才20岁，对不对？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家就没这个能力来了。但是这一件事情在人类这个人类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不，我是有点理解艾滋病为什么它跟癌症啊，它跟其实它死亡率在人的死亡统计里面它并不是最高的，但人家对它的注意力是最大的。我是理解，我为什么理解，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做那个测试啊，就是 HIV 的测试，要等3天的。这3天里边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整天看书啊，整天就想啊。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一个悲观性格，什么时候先想坏的事情，假如是阳性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你想想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一辈子你再也不要想性的事情了， forget it。 没有， 谁说的？ 错了， 徐老师错了。 来， 阿宝先讲讲，阿宝先讲讲。 就好像我在这次研究这个艾滋病日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是有， 我讲我当初的误解。 OK， 好，其实是有得了艾滋病，就是他是 HIV 的代言者，但他还是可以结婚，而且呢，还有我还看到一个， 但是就是要使用 保险套，但是一定要 使用安全套。 而且呢，像我们讲的母体传染这种东西，原来也经过药物的控制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你妈妈有了艾滋病，你以为可以直接从血液传给婴儿，但事实上你只要很适合的药物或者是某些方面的控制，你的小孩子还是可以 clear 的。对，所以好， 你知道，就你刚才讲的这个 误解， 不是。就有一个青年啊，最近的大新闻呢，英国的一个青年就是自己艾滋病消失了，艾滋病症状转阴性了，在几个月之间，你想这个英国青年就是他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 她的男友就有艾滋病， 对， 然后呢她被发现检出艾滋病，她当时痛不欲生，一度想过自杀，然后最后彻底自暴自弃，不但仍然因为俩人都艾滋病了嘛，仍然跟她这个男朋友一直保持着性关系，也没吃什么药也没治疗，但是过几个月之后一检查，医生以为搞错了，都检查好几次发现确实是消失了，问他吃过什么呀，他就吃过一些类似于咱们这个什么大补丸之类的一些营养品吧，就强壮身体的，后来现在有一种分析，科学家正在研究他这个标本，不，但他还没死啊，就是正在研究他，因为就说他身上可能是受到了另一种病毒的感染，他不知道是什么，也许另一种感染呢在他身体里啊产生了某种反艾滋病病毒的物质，反而把这个艾滋病毒给克制住了，如果能发现这个东西的话，那是艾滋病的希望。 对，我完全同意，从医疗卫生知识来角度来讲，艾滋病带病毒者他还应该可以有权利有正常的性生活甚至家庭，但是你知道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你比如说我假如有了你爱的人，你还敢用那个，就算有一个套你还敢用，你万一你害了人家怎么办，倒过来想，你爱上了一个人了，这个人告诉你他是阳性，可是说我们今天用那个，你站在他面前你又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要从人之常情来讲，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话你深爱你的孩子，你还敢跟你孩子一起用一个牙杯刷牙吗？因为有时候会出牙血，当然从医疗卫生我们不应该起，我讲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艾滋病带源了以后苦就苦在他90%他是没症状， 而且呢他的这个 他没症状，他活得好好的， 而且时间可以拖十年， 拖得非常长，拖得非常长，可是保险公司一旦知道了就停掉来了，他的工作比如你做得很好的工作，人家对你会有各样的，你跑到公司里跑就跑去跟秘书说啊我阳性了，大家对你开会的时候对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打篮球你出汗，你说很多人说那个 Magic Johnson 啊，他后来他不是测出来了吗，他活得好好的，他也去参加表演赛，他老进球， 谁都不敢跟他抢， 哎呀， 没错， 你说我们先讲第一个道理上是这样，我们不应该歧视，但是实际上从常情来看，所以你说艾滋病的病人苦就苦在地方，他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可是他已经被人宣判成打进了另类。 你说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么一个很了不起的艾滋病这个被感染者，可能是化名，我估计啊，我看这个媒体上都叫他孟林，他就是啊挺身而出，就是这个愿意露面，而且呢成立这个艾滋病人这个关怀的组织，可是啊他有4部手机，而且他这个露面啊是严格限制的，我比如说只跟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或者需要的人群跟他们小范围交流，如果有记者在场事先都要说好的，你们不能拍我的，因为什么，他说我得谋生啊，我要做生意，但是最近就不慎出了一个意外，他曝光了，然后记者就问他，他说实际上我这些天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因为啊我的那些生意伙伴如果一知道了，那我这个生活怎么办，也必然影响到我的生活，哎呦，我就看他讲的这个真是心酸呐。家庭当他有勇气在10年前还是9年前告诉他的家庭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家庭跟他是说什么，说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很明白言外之意就是你得离开啊，赶出家门呐。他在家里吃个哥哥给他送点吃的来，他看见哥哥拿手指尖垫开了这个门，这个门把手，这就背井离乡啊，就离开家了。你说他在社会上的这个境遇，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阿宝， 你刚刚讲那个例子，我突然想起2年前，我来北京，我去北京工作，然后回台湾，那个时候是非典最风行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从北京经香港回台湾，那台湾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隔离啊。那段时间其实心里过得挺忐忑的，怎么说呢，就我也害怕我自己得病，然后我也怕传染给我的家人，那当然我的家人对我非常的宽容，他们还是会给我送吃，但我就关在房间里面不敢出门，但对我妈来说她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妈妈觉得她是照顾我是她女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她的朋友就是那种，哦，你女儿刚从大陆回来啊，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联络吧，就是过了10天隔离期就再联络，我妈非常生气， 都是人精， 然后这些人呢，他就真的是就是他说意思就是说不要跟他当朋友了，我 这太过分了，都还没证实我女儿怎么样，你们就竟然就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反一层想，说实在，他们也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也要替他们家人负责任，对不对？那转念去想，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当你说非典这件事情，我们没有遭受到更另类的看待，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人祸。人家有些人会觉得说艾滋病，你们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而非典因为是不知道怎么传染的，对对、嗯。可是事实上，我觉得那种心情真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不想这样子啊。你以为我想吗？我也不知道，难道叫我不去大陆工作吗？或者就是，其实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情。 所以啊，这个谁病了，不管是什么病，他也不是罪人。这个而且就是人家现在讲中国这个艾滋病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矛盾。比如说你到这个一些有色情服务的地方，你发这个安全套，过去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打击卖淫嫖娼行为，可是另一方面呢，它客观上存在这个人群呢，你又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支援和干预。我最近听说呀，说这个公安部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共识了，就是警察要抓到谁啊，戴着安全套不作为检控的证据，那本来就该是这样。 以前要检控吗？ 所以 以前不知道是怎么执行的。 所以归根结底，艾滋病不单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的问题。就像以前对麻风病人，人类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